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4集，当唐默跑到地道深处，他看到的正是大蚯蚓从笼子里挣脱出来的一幕。在这个狭窄地道的最后，是一个宽广的洞穴，洞穴的一边放着一个柜子、一张桌子和两个椅子，桌子上还有没喝完的啤酒瓶，地上扔了许多花生壳。大蚯蚓的笼子占据了洞穴的大部分空间。看到唐默，大蚯蚓冲出已经破损的笼子，嘶叫着向他攻来。唐默往后跑去，跑进地道，大蚯蚓立即跟了进来。唐默打开煤油灯的盖子，将卡维斯的制服放在火上点燃，微弱的火苗碰到棉质的衣料，立刻熊熊烧起来。唐默不浪费任何一件衣服，他把卡维斯的每一件衣服都用到极致，衬衫烧了扔到地道的一边，马甲烧了扔到另一边，就连红色蝴蝶领结也另外烧了，当作一个小火球扔在了地道中心。大蚯蚓追进地道，还没触碰到唐默，就被这么多的火光激得往后倒退，想要回到刚才的地下洞穴。唐默直接脱下了自己的外套，用煤油灯点燃，使劲扔到了大蚯蚓的身后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大蚯蚓差点被这团火光烧到尾巴，他愤怒地扭过头，冲唐默发出嘶吼。唐默单手脱下了自己薄薄的白色毛衣，将毛衣的衣角放到煤油灯的火苗上，缓缓点燃。噼里啪啦的火光中，唐默的脸庞若隐若现，显得十分冷漠。他将自己的毛衣扔在了大蚯蚓的左侧，赤裸着上身，目光森冷地看着眼前的大蚯蚓。 所以现在还有15分钟，我们可以玩很久了。 大蚯蚓愤怒地发出嘶鸣，唐默挥舞着大木棍直接冲了上去。游戏规则第三条，只有大木棍才能对蚯蚓造成伤害。从任务失败回到原点，到跑到囚禁大蚯蚓的洞穴，这短短的10分钟时间里，唐默先是触发了主线任务，然后一边用最快的速度往地道深处冲，节省时间，一边在思索如何打败这条蚯蚓。能对蚯蚓造成伤害的只有大木棍，但是蚯蚓怕光，普通的蚯蚓就是畏惧阳光，因为蚯蚓是用皮肤呼吸的无脊椎动物，它们的身体表面必须保持湿润，如果皮肤表面的湿度不够，它们就会无法呼吸，最终死亡。这就是下雨后很多蚯蚓被晒死在马路上的原因。实际上它们其实不是被晒死的，在晒死之前他们就已经窒息而亡。按理说，火肯定对蚯蚓有影响，不可能无法灼伤它。但黑塔给的规则是，只有大木棍能伤到蚯蚓，所以唐默就无法用火去对付蚯蚓，但他能用火来限制大蚯蚓的动作。围聚在身体周围的火团实在太多，大蚯蚓挥舞尾巴挡住唐默的木棍，同时愤怒地想要用头熄灭那些火。然而这些火并不是煤油灯微弱的火苗，大蚯蚓奋力地撞击上去，只是让火光稍微小了一点，并没有被熄灭。蚯蚓嘶吼的声音越来越密集，最后他仿佛明白了什么，不再愚蠢地去熄灭那些火，而是转头看向罪魁祸首。唐默冷笑， 来，还有10分钟。 厚实的木棍撞在大蚯蚓的脑袋上，疼得他嘶叫不停。地上的火团困住了大蚯蚓的动作，他不能像上一次一样随心所欲地摆动他的大尾巴，将唐默一次次击飞。当他的身体碰到火球时，火焰没有灼伤到他的身体，却会让他的动作有1秒钟的停顿。唐默发现这一点，更是借助机会不断地打在大蚯蚓身上最显眼的环带上。蚯蚓的身体两侧对称， 背上的体节长得一模一样，短时间内很难分清每个体节的位置，唯有它裸粉色的环带长得十分突出。唐默只盯着这一个地方击打，五分钟内蚯蚓的环节便被他打得裂出了一个巨大的豁口，粉色的血液从其中汩汩流出，一时间唐默占据上风。然而地上的火光越来越暗，极高的空气湿度、土壤湿度让所有火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暗，直至熄灭。当唐默的白色毛衣也被空气里的水分浇灭后，大蚯蚓一下子得到了解放，他冲着唐默嘶吼一声，怒极地冲了过来。唐默双目一缩，跳跃到空中躲开蚯蚓的冲击，大蚯蚓的尾巴在这个时候突然甩过来，唐默在空中无法改变方向，猝不及防地被撞飞出去。他咬紧牙齿看着那重新变得生龙活虎的大蚯蚓，大蚯蚓也用细小到无法觉察的眼睛盯着他，几乎没有犹豫，唐默直接扒了自己的裤子，用煤油灯点燃扔过去，只有一团火，但仍旧令大蚯蚓恼怒极了。他再次冲向唐默，唐默也拿着木棍冲向他。八分钟后，唐默面无表情地站在漆黑的地洞里，摸了摸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刚刚被唐默自己脱了烧掉的衣服现在全部回到了他的身上。 所以这个游戏的回荡应该是完全意义的回荡，真正的安全级副本。 唐默心想， 如果在和大蚯蚓战斗的时候死了，也能回荡吗？ 唐默凝眉思索片刻，回答了自己的问题， 应该不能了。 第三次进入地道，唐默没有心急，他慢慢地在地道里走着，闭上眼睛思索自己前两次见到的每一幕场景，从遇见红发男人触发主线任务，到碰见卡维斯获得武器，知道更多的游戏规则，一直到最后两次与大蚯蚓缠斗。如果用大火柴应该能杀了大蚯蚓，但是黑塔已经提前设定能让蚯蚓受伤的只有木棍，只用火来限制蚯蚓的动作还不够，蚯蚓怕火，木棍能打伤它，不能使用异能。这三条黑塔给的规则既是限制，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提示。到底该怎么用木棍打死那条蚯蚓？唐默的脚步突然停住，等等，那根木棍真的能杀了蚯蚓吗？那根木棍只是普通的比较硬的木棍，绝对没有特殊强化，但蚯蚓的皮肤至少达到了厚陶瓷的硬度水平。唐默用尽全身力气又设计使用火团封锁蚯蚓的动作，才把他的环带激裂出一条血口，这几乎是他的极限了。真的有玩家能用那根木棍打死他吗？杰克斯肯定做不到，否则他也不会到现在还在挑战 S3 副本。傅文铎能做到吗？唐默没有用默默去联系对方，但他的心里早已给出了答案，不可能做到。不使用异能，只能用木棍，身体素质再强也敌不过武器的低劣。 禁止使用异能，玩家只可用煤油灯照明，只有大木棍能被蚯蚓造成伤害。 唐默一遍遍地念着黑塔给出的游戏规则， 地下城连耗子都知道，比尔见不得光，见不得光。 一道急促的脚步声从黑暗的地道里响起，唐默停在原地，抬起头看向那个一步步向自己走来的红发男人。 我的老天，你是被派过来接班的同事吗？ 第三次听到这句话，唐默没有任何反应，他神色平静，一字一顿地问， 比尔到底是谁？ 红发男人一愣， 比尔？比尔是……啊，对，比尔疯了，你看我的这些伤都是被比尔弄伤的。 熟悉的话语再一次响起，唐默这一次却没有再仔细听他的话，而是低着头认认真真地看着他胸前的伤口。 红发男人又推卸责任的把煤油灯塞到了唐默手里。 你去看看到底怎么样了，千万别让那个怪物出来，我会回来的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 唐默看都没有看他一眼，提着煤油灯向地道深处走去。唐默这一次走得并不快，他一边走一边垂眸看着地面，仿佛在思考些什么。他走了15分钟，一道错愕惊讶的男声从前方传来。 我的衣服呢？我的衣服怎么都不见了？ 唐默走向那个说话的人，一头金发的卡维斯此刻全身上下只穿了一条裤子和一双袜子，他正惊恐地瞪着自己光秃秃的身体。有光线从地道的一边传来，卡维斯扭头看去，借着煤油灯的暗淡光线，他看清楚了唐默的脸。看着唐默这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，卡维斯急忙说， 走，你快走，那个怪物太可怕了，你快走。 唐默一只手举着煤油灯问道， 比尔，卡维斯。 卡维斯奇怪地反问， 你认识我？你喊我的名字做什么？ 唐默默默地闭上了眼睛，下一刻他直接从地上拿起那根大木棍，重重地打在了比尔卡维斯头顶那个不断冒血的血洞上。一道清脆的脑壳破裂声响起，比尔睁大眼睛惊愕不解地看着唐默。 为什么？ 唐默扔掉木棍， 我也不懂，但黑塔要你死，只能说抱歉。 比尔卡维斯的眼睛死死地睁着，他眼也不眨地盯着唐默看，整个人向右边倒去，轰的一声砸在了地上，很快没了呼吸。与此同时，上海浦东区，夕阳垂落，工厂外的老井盖上，一个魁梧的外国壮汉忽然出现在了井盖旁。他刚出现，早就在旁边等着的年轻女人便说， 正好我在附近尝试通关 S2 副本，顺路来看看你。怎么，杰克斯，你这次有通关 S3 副本吗？ 杰克斯郁闷地说， 你可别说了，你知道的，今天早上我的肉体力量已经强大到了可以徒手掐碎金刚石的地步，所以我才这么高兴地来闯关，想杀了那个该死凡人的大蚯蚓。但你绝对想不到，汤乔，我这次真的杀了他。我一共试了三次，最后一次按照博士的方法将木棍捏扁包住自己的手，然后去打他。我第三次好不容易赶在第19分钟用双手捏碎了他的环带，可是上帝，他死了，可我的任务还是失败了，这是为什么？ 唐巧惊讶地说， 不会吧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弄死了那条大蚯蚓，任务还是失败了？ 杰克斯生气地点头， 黑塔该不会是在骗我吧？ 应该不会。 唐巧思索了一会儿， 你是不是没把这个副本和洛博士说清楚？这个 S3 副本只有你喜欢来挑战，我对这种脏兮兮的地方没兴趣，组织里的其他人也只挑战了一次就没了兴趣，洛博士没觉醒异能，不适合来这种需要打斗的副本。你是不是把副本描述错了？主线任务不是杀了那条大蚯蚓？ 杰克斯挠头， 没有啊，我和洛博士说清楚了的，先遇到一个红头发男人，然后遇到一个快死了的金发男人，接着触发主线任务，要去杀蚯蚓。 唐乔也百思不得其解， 现在也已经过了18点，游戏时间结束了，你今天先回去和洛博士详细说说你这次碰到的情况，等明天再来通关。 嗯，那只能这样了。 黝黑潮湿的地道里，唐默面无表情地看着地上的比尔的尸体，终于听到了黑塔的提示音。 叮当， 2017年11月30日18点13分，玩家唐默成功通关单人副本游戏《杀死比尔》，获得奖励《蚯蚓的眼泪》。 蚯蚓的眼泪。听到最后的奖励，唐默脸色一黑，迟迟没有反应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